有几只新鲜的，又有多难掩饰掉沉沉的伤感。我毁了艘小船，逼我们隔着岸，冷眼旁观最后一段，对白还有点烂。你可以为我们的散不用承担，是我投入到一半感到不安，好过未来一点一点纠缠。我帮你摘下的那颗廉价指环，想怎么平复从乱人群涣散，心很酸，眼很淡，难过若写不完，用情歌刁难。我非要收了的皇冠还不肯摘，在悲伤面前简直被离散，为何亏欠的人特别勇敢。我趁到你的恨开始无限扩散，该流的泪才刚刚流一半，别有关就两段，故事已经说完，懒得圆